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哥哥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今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全新一期。本期节目当中，秦海璐将担当南京博物院国宝守护人，守护国宝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动情带来凄美的前世故事。北京卫视综艺节目《创意中国》今晚将迎来年度文创盛典，北京文投集团董事长周茂飞、360集团创始人兼 CEO 周宏伟、著名导演王朝歌、著名文化学者黎波等六位嘉宾将化身文创项目推介人，带领所有观众一起走进一场文创之旅。四川卫视综艺节目《穿越吧》今晚播出全新一期，节目将特别迎来徽班进京京编回顾篇，节目当中宋小宝画脸谱，妆容吓坏了张国立，常远大秀歌喉，清唱说唱脸谱，张国立首演大反派，成了呆萌座山雕。江苏卫视综艺节目《三个院子》今晚将迎来林更新的大学同学周放和朱桢的大学舍友于毅，四人同为上戏学子，老同学相见自然少不了互相爆料，而两位同学一来就面临着家务抓猪的艰巨任务。2018国际钢琴系列西蒙崔普杰斯基钢琴独奏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西蒙崔普杰斯基是现在中生代钢琴家当中很有名气的一位，这次他的独奏会将演奏格里格与门德尔松的作品。2018迎春明星版越剧花园今晚登台国家大卷，全剧以一个新颖中心舞台的表演形式，通过越剧名家集中展示各经典剧目当中的风土人情，典章人物独特的喜庆场面和迷人韵味。国家大卷合唱团今晚将继续带来盛世欢歌音乐会，演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对面的女孩》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以及《奇异恩典》、《蓝色多瑙河》等经典的古典音乐改编曲。由国家话卷出品的京味话剧《枣树》今晚演出最后一场，全剧的剧情围绕着一棵和70岁老奶奶生命相系的大枣树能否保住的主线展开。退休的老人、出租车司机、工厂职工、居委会主任、上学的孩子彼此的故事相互粘连，在舞台上构成了一幅平时幽默的百姓画卷。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今晚在鼓楼西剧场演出本轮的最后一场，这部剧以经典的故事为素材，试图还原飞行员坠机之后在撒哈拉沙漠当中绝境求生的故事。2018咪咕音乐现场北京站蔚蓝专场今晚登台 M 空间，蔚蓝的嗓音略带沙哑，却能唱出你心中最柔软的回忆。著名词人林夕对蔚蓝别有偏爱，为他创作了《街灯晚餐》、《就算世界无童话》、《我怀念的你》等歌曲，爱听广东话情歌的朋友们可以去听一听。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的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没有了北风的作用，寒冷度比昨天要缓和了许多，中午前后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眼看着没几个周末就该过年了，是吧？ 哎 ，那个年的氛围越来越浓， 是 大家的这个不理性消费也越来越多。这我经常跟赵亮讲，我说过年前啊，真是这样的。你看出行状况就是这样吗？对吧？ 嗯， 包括咱们一说这个娱乐上的花费，更是这样了。 对， 你去趟电影院随便看看电影啊，那最近可能也没太好的啊，这种特别叫座的，那就随便看一场啊。 嗯， 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哎， 这个今天你这说的我都没法说了，好像我要说这电影不好似的。 哎，其实都挺好啊，只是大家评价不一，这么说啊。咱们说什么电影呢？咱们说的是一个这么讲吧，叫做有原版在前啊，翻拍的作品。 嗯。我们说的是由徐克监制、袁和平执导的《奇门遁甲》。 嗯啊，一说到这里，袁导肯定不乐意听啊。嗯，就是人家说了，不是翻拍，那是新作品。 新作品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去回顾啊，当年袁和平执导的同名作品。 对， 对吧？ 大家可能都了解啊，这个作品应该1982年就有过一版。 哎 啊，当时也是袁导的亲自导演作品。 嗯，这个一看这个作品的合作，这是由徐克监制的，哎。我就忽然之间意识到了一个现象。 你是说新作是徐克老师监制的？ 哎，这个徐克呢，我们知道他独立完成的这个好的作品很多很多啊，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跟大家提起过和盘点过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两年呢，屡有发生，就是徐克跟别的导演来进行合作啊，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他跟周星驰两个人呢， 哦， 合作的，对吧？这西游伏妖啊，哎，这两个人这个都服了妖了，是吧？这是直喘气儿啊，直岔气儿，两个人是相爱相杀嘛，对吧？当然了，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呢，我们说好像有点像周星驰，好像有点像徐克 啊， 又谁都不像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一加一未必是大于二的啊。很多时候确实是， 瞧您这话说的，这一加一它本来就等于二，也就是说两个强强联合不一定能更强。哎， 对，这个彼此的这个叫妥协呀，是吧？彼此对对方的消耗啊，这个尤其是能力个性比较强的导演，他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这样一个现象，一会儿下半段我们再说一个啊，也是这一类型，也是徐克导演跟别人合作的啊。我们先卖一关子，先不说啊， 那就先说这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徐克监制，袁和平导演再次执导的 《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啊，我看到很多影评啊，就是大家说看到底也感觉到没看明白到底什么是奇门遁甲。 哎呦，那您说的这个还算是明白的观众，这不明的观众都睡着了。 那都是嗨，你就别在这冷嘲热讽了，行不行啊？人家说了，这个奇门遁甲里边有神机江湖，有仙侠奇幻啊，这个 天外来客嘛， 天外来客，这还有一些科幻色彩，是吧？跟宇宙时空，就反正它都有联系，是不是？所以说呢，真正说跟咱们那个就是传统文化当中呢，你们说姜子牙创造的，是吧？后来黄石公又传给张良的那个 兵法，或者延续到今天叫企业管理学 啊，对对对， 预测学等等， 对对对， 全都讲了 玄学的那个部分，好像联系不是很多啊。那究竟它是什么样呢？究竟这个袁和平导演和徐克导演两个人眼中的奇门遁甲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评书的样子 啊， 因为这个电影无处不藏着这个说书人的技巧。你比如说他经常这个，他是以这个片段式的来呈现给大家的几段小故事嘛，对吧？咱们下面就来听听第一回，叫世上无真相。 说 没躲。我是顺路捡的手。碰 鬼话， 别怕。我去捡手骗你干嘛呀？ 是个道士啊。 怎么又是你？你怎么老跟着我？ 这是你？你谁呀、啊、你？哎，我。姑娘，失礼了，我们不认识吧？ 当然不认识了，还吃我豆腐？ 你别给我装神弄鬼啊！我是不一般案的。你又是何方高人啊？ 你别跟我拉关系啊！你不是来抓鱼的吗？鱼呢？ 啊，鱼跑到楼上去了。哎，我刚想追他，就被你给拉住了。糟了，江江有危险！江江，你没事吧？ 啊，熟客。 上才走，现在又回来，晚上你还来吗？ 有见过奇怪的东西吗？ 你还不够怪啊、 哎、 一天来这么多次，衙门这么闲吗？ 谁是娇娇啊？ 啊，是你啊，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大鼻毛。 大鼻毛， 那一次来俩，这得加钱、啊、 不 加钱，我跟你还用谈钱吗、 哎、你也是熟客呀、啊、 我不来他还得了？胃口不差，什么都要，不听话什么课都接。下不老实点，我就让别人看看你有多丑。 丑？ 问他鱼在哪儿？ 他跟鱼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你上来干嘛？ 江江，不要怕，有我。那么重。 鱼在哪儿？ 娇娇啊， 快救人呐、 啊、鱼在哪儿？ 什么鱼啊？ 说 怎么这么傻，你怎么忍心推搡他？ 大鼻毛，你装什么死？你叫什么呀？你刚才不是很兴奋吗？ 刀大人，你再不拉我上去，晚上就见不着我了。 还有晚上吗？ 你化妆前化妆后差别真的这么大吗？ 完了完了，镜子我这个样子要很久才可以复原啊。 这画哪来的？我怎么没见过？ 不就是清明上河图吗？有问题吗？这话 说。 我说这画是鱼带来的，暂时放在这里几天，说有人会来拿。 谁来拿？ 说很重要的人，其他的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想怎么样啊？ 行，那这画我先拿走了啊。 不行，你拿了我怎么办？ 我两个时辰之后还你。 拿去，两个时辰。哦， 哎， 有问题吗？ 政务还是得交给衙门。 啊，小事。 给你。 哎， 不客气。啊，他睡了好久。 王爷，花里这些人你有没有见过？啊， 当然。这个问题你都问过？ 对，好像问过。 我怎么睡着了呢？大人，你办案子睡着了还问我呀？你还记得你姓什么？ 你 多谢关照，二百个烧饼齐了。 这可不是我点的。你看你又来了，怎么耍赖呢？这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你 35个铜钱。 我那么贵啊？ 你一大清早就把话摊在我面前，就闷头大睡到太阳下山。我今天才卖你200个烧饼，你看 这新来的捕役真好骗。 捕役怎么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忘了啊？这还怎么查案呢？ 哎，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片段啊，这是来自奇门遁甲的第一回啊， 嗯， 世上无真相啊， 嗯， 这是李治廷演的一个这个巡捕啊，他来是抓一条大鱼嘛，啊，抓来抓去呢是跟这个妮妮啊一起蒸这条鱼啊，都想把这条鱼给拿货。 嗯， 这段故事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嗯， 啊，挺好看的啊，无论是这个场面上啊，还是这个故事这种悬念感啊，奇幻性它挺好的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这往后看着就是跟这第一回有点连不上。 连不上，连不上啊。这个还记得当初啊，我和你还预测过奇门遁甲的命运。那回想一下，应该是去年了，也是，大概是12月中旬的时候，咱们俩在直播节目里面说过，说当时因为奇门遁甲啊，他遇到了很强的敌人， 嗯， 同档期的你记得芳华也差不多， 嗯， 是吧， 嗯， 那说他遇到这么强的几个对手之后，他能不能够再现当年奇门遁甲在很多就是不是去电影院看过，而是后来补课看1982年版的这些观众们他们心目当中那个奇门遁甲的高度能不能达到那个高度。 嗯， 后来当时咱们预测来预测去，就是很多人是其实是对这二位老将出马还是寄予厚望的。 嗯嗯， 对吧， 对。 袁和平导演在1982年那个版本之后呢，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作品，当然也有被人诟病的一些， 嗯， 这个不太尽如人意的片子， 嗯，对。 可是呢大家还是把很多的希望寄托在了，因为袁和平导演不管从功夫来讲啊， 嗯， 我们知道武术方面来讲，嗯，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演绎来讲，他都是一把好手，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那儿。 嗯， 可是这个片子后来的结果， 嗯， 这个命运啊真的是让人唏嘘感慨。 这个不得不让我们想回顾一下1982年那个版本的奇门遁甲，这个啊在我出生这一年他拍出来了，所以我就， 哎呦我的天哪，这纪念意义太强大了，哎， 什么意义就没看着啊，是吧。但是我觉得给我这种感觉啊，我现在你知道真的很多这个老电影你现在回去看呢， 嗯， 你没有办法全情投入， 嗯嗯， 因为 那出戏的地方多， 对，这个时代的差异嘛， 嗯， 对吧， 嗯， 电影当中尤其是涉及到有一些动作场面的时候， 嗯， 是吧，还有一些 特效的时候， 包括音乐就是风格上， 嗯嗯， 对吧， 对， 确实是很难全情投入其中，很难入戏， 嗯，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还真是挺喜欢，我觉得就是它没有像它是它胜在哪儿，我觉得就胜在他比今天似乎要讲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但是又没让大家明白， 哎， 就把了这个奇门遁甲讲得神神叨叨的啊， 嗯嗯， 但是他究竟要说什么呢，就那么多的内容但是拎不出一条主线来，而当年的奇门遁甲其实你很容易就能够看到他非常明确就把奇门遁甲其实就变成两个人了， 嗯， 就是这个梁家仁和袁湘仁饰演的一对公婆嘛， 嗯， 是吧， 对， 而且这个电影当中展示的也不是什么玄学，有点其实更多的像变戏法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哎，很有意思啊，那个年代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另类的解读， 嗯， 也是一种娱乐化的一种表现， 在当时啊，嗯，这算是创新啊，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上一段啊，老版的奇门遁甲的片段，咱们听听这个神神叨叨的这一对公婆，哎，他们是怎么彼此争夺打仗啊，很有意思啊。 老谢，什么都要争先，怎么不叫你先死？ 闭嘴，死你先死，用我先用。气死气死气死， 这特别酿造的酒啊是师傅最喜欢的。师傅先来二两吧。 马屁精，你整天跟我斗嘴，真是无聊透了。现在天旱的这么厉害， 你有本事你去跟天斗，你让他下雨啊，跟我斗有什么用啊？ 哎，老夫子老巫婆，我哎呀，是你要跟我斗的，哼，哎。哎，老天没眼，物尽苍生啊！嗯，哎呦，啊，嗯，我的关节怎么会这么痛？嗯，哼，嗯，天气有变。潮湿，难怪我的风湿病会发作。不超过两天，必有风雨。老巫婆，我一定斗一天给你看看。 好，当然我们听到这个片段，这是来自老版的《奇门遁甲》啊，1982年。这个电影啊，其实，从这个电影史上的地位来说，它肯定是高于新版。你要知道， 对，我翻译一下，如果说今天的人打分的话，我们看到啊，豆瓣评分一个是7点多分， 嗯， 一个是4点多分， 嗯， 几乎是一倍了。 对，这个其实从奇门遁甲之后，它其实有一点叫什么呢？有一点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当年收获了1000万的票房，在那个年代80年代可以叫狂揽1000万票房。 对，你看现在这个。这一换算是吧， 啊， 不得了啊！ 对，所以之后呢，其实袁和平导演又有《阴阳奇兵》啊，什么《天师撞邪》呀，等等等等啊，可以说风格还是比较类似的啊。 就是他坚持在做自己。 对，包括我们说后来有这个洪金宝的一系列的灵幻系列啊，包括就是我们特熟悉林正英那个僵尸系列，他们叫所谓三足鼎立嘛，是吧？80年代香港奇幻加功夫，这一类电影的标志性的这个作品。 对 啊， 那你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袁和平导演和徐克导演，我们上次也说过啊，他们是时隔20多年，应该24、25年吧，这是再度合作，对吧？这新版在这之前是哪一部啊？是黄飞鸿之铁马六。 哦， 这两个人呢，当年合作过这个东西。对于徐克来讲呢，我们上次是说到他们叫奇幻加功夫，他们俩一个叫奇幻大王，一个叫功夫大王。然后这俩人的组合，按推理来讲，总会觉得这是一个刚好是互补的 啊。 这俩人呢，因为在黄飞鸿那个系列当中，那一集还是很出彩的。可是在这个新的题材上，或者说这个老的题材新拍的这件事情上，还是有点折戟沉沙的意味了。 所以说有人就把这个归罪于徐克啊，说你这 徐老怪啊， 啊，你这个奇门遁甲你搞的是仙侠奇幻，那一看就是徐克惹的祸， 脑洞开的比较大嘛，是吧？ 哎，确实哈，有人说这个甭管是算谁的作品吧，或者是二人合作的作品，奇门遁甲呢把老版呢重新拍了一下，我觉得这至少一好事，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那括弧里边说，让大家知道了一下，1982年还有一版，大家去看那一版。 哎，确实啊，很有风味啊。好了，那上半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听一听啊，《奇门遁甲》的主题歌，哎，这是老人唱的，伍佰唱的啊 啊， 谁是老大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再来说一部很典型的啊，近些年来徐克导演和另一位这个也是。电影大腕一起合作的一部翻拍作品啊， 好， 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主题啊，从奇门遁甲开始，我们刚才提到了徐克导演监制和别的导演合作的作品。 嗯， 奇门遁甲是已经过去式了，其实还有一个更早的， 哎， 好像应该在16年的时候大家就遇到了这样一部戏。 嗯，这个戏啊，我先给你念念原著啊，这原著特有感觉啊。 啊，这要诵读小站了，这 哎，你这一说我还说不下去。 来， 诵读小站还没有念这个的呢，哎哎哎，啊， 掌声 啊！剑气纵横三万里，一剑光寒十九州，残秋，木叶萧萧，夕阳满天。萧萧木叶下站着一个人，就仿佛已与这大地秋色融为一体。因为它太安静，因为它太冷，一种已深入骨髓的冷静与疲倦，冷漠与疲倦，嗯，却又偏偏带着种逼人的杀气，嗯，啊！他疲倦，也许只因为他已杀过太多人，有些甚至是本不该杀的人。他杀人，只因为他从无选择的余地。他掌中有剑，怎么样？ 好， 诵读小站， 完了， 不是后边长着呢。哦，你这一柄黑鱼皮鞘，黄金吞口，上面缀着13颗豆大明珠的长剑，江湖中不认得这柄剑的人并不多，不知道他这个人的也不多。你说这人是谁？嗯， 这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哎， 是谢晓峰还是那谁啊？ 谁呀？ 还是那慕容秋荻啊？ 燕十三。 哦，是燕十三 啊。 燕 十三， 哎，光知道里面人的名字这不够，哎，啊，您得读古龙小说， 对， 你才能读出来刚才他那种气势来。 哎，我这读的不好啊，我这不能按评书的味儿读啊。这个， 哎，是啊，古龙小说还没有做过评书化的演绎， 是 很少吧。 嗯，三少爷的剑啊，我们说这部作品它仍然符合我们上半段说的那个特点啊。这是尔冬升导演，也可以说是新拍吧，因为当年那一部他是主演，嗯，啊，然后呢， 就是老作品，尔冬升导演在16年跟大家见面的这部是新版， 嗯， 尔冬升又做了导演， 对， 而徐克就是监制， 徐克监制啊，而且这个徐克应该还挂了编剧的名字， 嗯， 啊，哎呀，这部作品当时也是引起很多古龙迷的这个重新关注， 对。 可以说是进入大家视野，不过好像评价也是一般般。 嗯 啊，其实他对于原版的故事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我是看了很多的介绍啊，这个两个人，起码这两个人，徐克和尔冬升呢，两个人是非常非常就是执着的，一定要把这一版的故事要拍出来，要给大家看。为什么呢？这就是有其中的一段隐藏的故事， 嗯， 啊，这隐藏的故事咱先不说， 哦， 咱们说 还藏着， 哎，还藏着啊，咱们先来听一段这新版的《三少爷的剑》当中的一个片段。 看来三少爷的剑对付不了女人呢。剑夫，胆敢伤我家少主，罪该诛。 不要啊！ 住手！斩草除根！ 呀！ 呀！ 斩草除根是对的。 我是不想让那个孩子心里一辈子有恨。 江湖是祖宗争来的，绝不能败在我们手里。神剑山庄和七星堂联姻，也是父辈的苦心啊。 那个年轻剑客与世无争， 有亲人相伴，过的正是我向往的日子。 小峰，你想想，铁血门已灭，拿下紫月谷也指日可待，到时候面前的山河大地都归属于我们，这是多么宏伟的风光啊。 我竟亲手毁了他们的一切，那片田园很像这儿。 小峰， 你可知道生命的根源来自这土地，没有泥土我们种不了谷，植不成树，人就无法活下来。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想你走下来，这样会活得真实一点。 我一不开心，我孙毅也不快乐。那你为什么那么自私，非要我一年？所以贵贱谁都改变不了。太阳本来就高悬在苍穹之上，你为什么非要拉到淤泥里？别再妄想了。 不是已经尽力讨好他了吗？为什么他还是要离开我？ 有舍才有得，世上还有更多的人和事等着你呢。我们尽快把神剑山庄给灭了，痛苦就不会留下了。 那就先帮我把他想要的日子毁了吧。 遵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三少爷的剑啊，这个是新版的 2016年尔冬升导演徐克监制加编剧作品。 哎，这个谁呀、啊、林更新演的这个三少爷呀、啊、我就感觉他不像三少爷， 就是林更新演的就是尔冬升导演当年演的那个人物、 啊、反正你就这么说吧，当然这个原著小说我也没有读全啊，但是给我的感觉他不像三少爷、嗯、他像郭靖。 这怎么又弄到金庸去了呢？ 因为你林更新就是他在这里边的气质反正就有点傻傻的呆呆的笨笨的，但是特有大义嘛、嗯、 还是203首长那样吗？智取威虎山 还真不是那样啊，那个里边那是英勇睿智 啊， 这个当中就是大义，但是他这里边其实做了一个最关键的修改， 嗯， 就是跟老版最不一样的地方。你要知道老版故事呢，这个有人说啊，这个就是动机不足也是在这儿，因为很多人评价说古龙这小说写的有点奇怪啊，就是后期的作品嘛，是吧？ 75年的作品。 嗯，这个三少爷呢，莫名其妙的退出了江湖， 嗯， 是吧？这个他没有任何动机的啊，就是而且他退出江湖，你有很多方式嘛， 嗯， 他为什么去打工做那么就是一个就与他身份不符的这样 不可思议的 工作，是吧？啊，看破了什么呢？所以在这一点上。那么徐克尔冬升坚持要把三少爷逼到让他退出江湖的地步、 嗯、 而且这两个人啊咱也不知道是托那个谁之名啊，已过世的古龙先生之名还是真是这么回事，反正两人说了他们后来人跟古龙见过面，古龙对 就是在那个年代古龙生前，嗯， 古龙先生说了三少爷的剑我不满意啊，我有自己新的想法、 嗯、 啊，虽然说这书已经写完 了，所以出版的那个书的结局他不满意， 就不满意啊。所以这一次，咱刚才不是卖个关子吗？ 嗯、 说为什么三少爷剑引发大家关注呢？这可能是啊、 嗯， 古龙先生自己真实的本意， 就是说他的遗愿， 啊、嗯， 尔冬升导演和徐克监制啊，要给他完成了、啊，所以有了新版的不同。 对，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电影。它本身呢，嗯，或许不被现在的很多影迷所喜欢，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武侠电影已经不是在当年那么一种盛世阶段的时候哈、 嗯嗯， 没有引发大家关注。但是我觉得对于武侠电影迷，或者说对于古龙迷们来说， 嗯、 这部电影可能它这部电影本身的意义可能更加重要。 嗯嗯嗯、刚才就是接着你这话说，那今天确实是不太受欢迎。 嗯， 这部作品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 但是它已经是2016年的作品了啊，过去了，但是它的最终票房呢可能还不够它收回成本， 是吧？嗯，那我们就不得不再回顾一下老版的三少爷的剑。 老版其实拍的更早啊，1977年作品， 是的， 也就是说古龙先生这个小说出版仅仅2年之后， 嗯， 这个电影就拍出来了。 是，其实我觉得古龙的小说太难拍，因为他写这个武打场面的时候啊太写意，是吧？ 嗯， 哎， 对， 你说就是你就是他这个经常出现的，刚才我念那段就有吗？就这人是冷的，剑也是冷的，是吧？就是感觉、 就是他的诗意的描写， 哎，就是一个冰冻侠，是吧？都是冷的，你这怎么拍呀、啊？是吧？你怎么拍？你能把那种意境拍出来？其实我觉得是很难视觉化呈现的啊。 嗯嗯、 这就是古龙小说它不容易啊，比对比金庸小说来讲，它不容易被影视化的这样一个，它容易丧失原著那种韵味啊。好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老版的啊，这个《三少爷的剑》它的精彩片段。 夏琳，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里呢？ 我不是来找你。我是住在这里的 公主。 他们一定来告诉你，我在一家大户人家工作，赚很多钱。 你妈不晓得你在韩大奶奶那儿工作吗？ 她知道，但是我娘爱我，所以总在人家面前把我说得体面一点。看见这个公主，你很失望吧？ 我早就知道，每一个人生下来不一定都幸福。 你也痛苦过。 嗯， 为民还是为利？ 应该说是为民吧。人真奇怪，为了声明这两个字，往往就做了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甚至骗人骗己。其实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做皇帝跟做乞丐都无所谓。公主小丽不都是你吗？ 真的一样吗？ 一样，都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走，看着哥，看， 哎呦， 哎，哎，让让，让你上来， 哎呦， 慢点， 没事，这是挺好的。 妈说你去哪都快点， 到底为什么呀？ 那些人都是欠杨老板的钱给猪回来的 啊！ 走走，哎，老苗子。听说你今天多抬了几担，保护费呢？ 那些钱是我用来买肉炖汤给朋友，不能给你的。 谁说不给？ 打！ 妈！ 哥哥，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啊？ 我摔了一跤，打马头上摔下来。 那往后你自己要小心点。好了，你歇会儿吧，我们去弄饭。 嗯。其实你娘早就知道你不是街上的。嗯。不过她从来也不问，因为她知道我们苗人给他们打是很平常的事，问来也没用。到底是谁打伤你？ 还不是白虎堂那帮人干的。 你们三兄弟真行，把欠我钱的人、欠我债的人都给捉了来，来，干一杯！ 来， 小丽呢？ 他已经回家不干了。 混账， 我要的女孩子怎么可以不来？杨武，你去把她给捉了来。 爸，铁拳，你跟他们去。 你们来干什么？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这次我们来不是找你的。 你们来找谁？ 找你的亲妹子。 唱。 好，刚才又跟大家听了一个片段，这是来自这个77年这一版本， 对，1977年邵氏出品， 嗯， 而且是楚原导演， 嗯， 尔冬升主演的《三少爷的钱》。 今天跟大家回顾的是徐克导演跟其他导演合作啊，他作为监制或者编剧的身份，把这些戏重拍了一下，呵呵， 票房都不太成功 啊，嗯。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导演到了 他的意义， 哎，到了这样的，尤其是你想到了这样的年纪， 嗯，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自己过往的作品啊，有那样一种回望的感觉， 对对对， 是吧？想要把自己不如意的或者想新鲜呈现的东西啊，再用今天的电影手段呈现出来， 嗯， 可能这些作品对于他们自己的意义，可能他们自己觉得更加重要。 就跟上次提到说冯小刚导演怎么说的， 嗯， 到了这个阶段啊， 嗯，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拍点自己想拍的东西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特别喜欢这个袁和平导演，特别喜欢徐克导演，不妨啊，就把这样的电影，作为啊，这个他们跟影迷之间交流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渠道啊，这样的一个礼物吧， 嗯， 可以这样来看待，对吧？好，那么今天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听上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就是有点致敬的意思了。这是一个网友啊，他是三少爷的粉丝啊， 哦， 这是在古风界特别有名的一个网友，他自己创作了这么一首歌曲，专门就是献给三少爷的剑。 哎呦，这不容易， 哎，我们就听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咱们周一继续跟大家徜徉在影视娱乐的世界当中。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某月落秋岁花，岁月染线作流霞，绿水荡，谁终究心天涯。黄尘外风卷沙，可觉鬓边见霜花，纸上疤是谁心伤疤。谁烧菜绝艳，一柄剑出鞘尽苍天，七连点平墨线，顶风太刺眼，笔墨随心跌坠成帆。说烟喧怎奈何明解脱，怎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